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英语权威肖画饼。学英文学了这么久，还是一句都用不上吗？我郑重向您推荐青春藤解析英语，让我们来听听见证人怎么说。 自从我听了青春藤解析英语，我考试都考100分哦。大家都问我是怎么做到的，我只能说7个字：青春藤解析英语。 Hello, welcome to 青春藤解析英语。今天我不是英语权威， 那是什么？ 我今天是他的小跟班啦， 小助理，英文小助理。 我今天是他的奴婢， 奴婢。 好，等一下，的确也会是他的奴婢。好，那我们就恭迎我们的英语权威出场。英语权威来。 说几句话，大家好 ，真的没创意。 要讲英文呐、 啊，不要啦， 不要哈， 待会就会讲了。 好，所以这个英语权威有点害羞啦。那英语权威呢，我们的芝兰 Emily 对不对？ 是。 那 Emily 要为我们来介绍两个实用的小句子，那就是我觉得真的很实用哎、 欸，蛮实用的啦， 真的很实用。 对啊，尤其是在勾心斗角的时代。 的确 是我们需要这样的句子， 对， 要骂的时候才骂得出来， 然后要骂的时候张口又哑口无言， 哑口无言的人最后落得什么下场都不知道呢。好，所以呢我们就赶快来介绍我们的第一个句子咯、第一个句子就是我们的，它是一个小片语哦，来请我们的英语权威念一次这个片语。 第一个片语就是 drive a wedge between。 Drive a wedge between somebody、 是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Wedge， 大家知道 wedge 是什么吗？ 是什么？ 大家可能知道 wedgewood。 wedgewood 就是一个什么，来我们请英语权威来告诉我们。wedge 其实就是一个，你知道木头要砍在一起、要有那个楔子 哦，这个是楔 形的那个， 对、 我不知道是砌还是楔 哦， 对不起， 对，要把它给砍在一起，对不对？那砍在一起是不是一凹一凸，但凹凹凸凸的？那这样凸出来，这不是就不好了吗？如果我和这个小布之间生分了， 生分，这里还要用生分这个词， 中间就有一个楔子隔阂， 我们 隔 开了， 那这样怎么办呢？ 是什么意思呢？ 中文意思就是我们说的什么呢？ 挑拨离间， 对，挑拨离间呢，就是 drive a wedge between somebody and somebody。那这是挑拨离间一种讲法，那另外一种讲法呢，我们一样也请我们的英语权威来我们念一次哦。 另外一种讲法就是 cell dissension， 对， cell dissension， cell 什么意思啊？As a man sow, so he shall reap. 播种 ，对。sow 就是播种哦。 播种的意思。 那播种播的是像这是什么种？ 为什么这样问法奇怪？ 播的是龙种吗？不是。好，播的是 dissension。dissension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争端不合的意思。对，所以就是我们说的 散播 仇恨的种子。 没错，翻译的非常好。 对， 就是煽动，有没有那种煽动仇恨的感觉？所以呢 ，cell dissension 就是我们说的另外一种讲法，比较文言的讲法啦。 对， 而且作文的时候可以用到。 cell dissension 就是挑拨离间，这样子让两边很不和。 对， 是 cell dissension。平常的话你就可以讲 drive a wedge between somebody。好，那我们就来进行我们的状况句喽。自从 Jessica 因为被逐出基督的教门后，心灵上没了寄托。这时他的挚友 Mandy 却好一阵子没有纠血拼团了，让 Jessica 实在是彻夜未眠了。于是 Jessica 只好自己孤零零地前往威风广场。在路上的时候呢，他竟然看到了熟悉的身影。 站住！那位小姐，太太，还是阿嬷 ，Mandy， 你给我站住！ Well， Hello, Jessica. How do you do? 你真的是 Mandy? 我找你找得好苦啊！两个月没见了，我却有点认不出你来了。这次进场整修，倒是越来越像小雅轩喽。You are super girl. 哎，怎么不见柯震东啊？嗯，倒是有位女子相伴。 Oh, how rude of me!Let me introduce you the princess of Saudi Arabia, the mesmerizing ambassador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tall one. Well spoken. The mission of my visit is to indulge in the Taiwanese culture, to experience the vibrance of Taiwan. Yo, 公主万福静安 Mandy 呀、啊、怎么还不帮公主打个伞呢看人家都晒黑了 Well,It's her natural color. 公主啊，您可听听，那奴婢伺候不周也就罢了，这还胆敢推卸责任，妖言惑众，令后宫人心惶惶。来人呐、啊，脱去慎刑司，立马杖毙！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杖毙 ！Oh no, Mandy, I don't want to die in here.My people in my homeland always said that if you haven't eaten xiaolongbao, you've never been to Taiwan. So long, xiaolongbao. Your Majesty, here's a quick fact for you. Xiaolongbao contains pork. If that doesn't bother, Your Highness. Mandy 呀、啊，你好大的胆子啊！明知道豚肉对穆斯林乃是不洁之物，却要等到这个时候才说，到底是何居心啊？哎，回头是岸啊，现在你家小主生死未卜，趁早弃暗投明，看在当年的情分，若你能效忠于我的话，那也是极好的了。 Don't drive a wedge between me and Anne。好，这是我们第一趴的状况剧哦。对，所以我们就用上这个 drive a wedge。wedge 怎么拼呢？ W-E-D-G-E 非常好 其实问题让我有点傻眼 好那 dissension 怎么拼呢 dissension D-I-S-S-E-N-S-S-I-O-N 哦蛮厉害的哦没有没有丢脸 没有丢脸 所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第一阶段怎么样呢这个 Jessica 好久不见 Mandy Mandy 却多了一位身边多了一个人哦，是我们的沙烏地阿拉伯小公主、哦、我们的新角色 新角色 就是 Anne 没有错那 Anne 就回来考察我们台湾的风土民情 对 好想吃小笼包哦 想吃小笼包 对 Jessica 就撞壁了那当然这个 Jessica 还是很想念 Mandy 的 对 可以看出来这个患难见真情 什么东西啊 但是 Mandy 可是不这么想这个 Jessica 就希望 Mandy 可以重回她的身边然后呢希望可以把这个阿拉伯小公主给 赶走 对没有错就是希望他们可以生分但是呢没有这么简单没有这么简单就被挑拨离间的哦 嗯， 我们听我们第二阶段的状况剧你就知道了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句我们要教的句子就是我们中文我们先讲中文哦 等很久吧 等很久 整个剧就是要为了做下整个节目 在哭梗 只是想讲这一句而已啊 对就是我们大家最熟悉的那个招牌的翻白眼就是我们的华妃娘娘华妃娘娘的经典的台词是什么呢这个经典台词当然就是 见人就是矫情 小布竟然在我之前先说了我不开心、yeah! 什么戏剧部分 我不开心所以呢我们稍后再来示范一下 好了好了 见人就是矫情众目睽睽的勾引皇上 就死都要讲第二句 就是要顾过他的戏瘾就对了 是 对当然啦所以就是见人就是矫情就是矫情见人就是矫情你的基因都要发得很清楚咬字咬得很紧的这个 对咬牙切齿的感觉 见人就是矫情的我们英文是难倒了这个 Janet 啊又难倒了我们的这个陈子璇对这几个人都被难倒咯那没关系难不倒我们的我们就请我们的英语权威来我们介绍一下这句话的不同的讲法 好他有以下几个讲法第一个是 What a pretentious bitch 第二个是what a hypocritical bitch 然后还有 what a bitchy bitch 哦、所以这三个我们先来教一下这三个字咯 好 第一个字就叫做 pretentious、 pretentious 怎么拼呢 P-R-E-T-E-N-T-I-O-U-S。 这当然是从 pretend 那个字变过来的嘛， 对，就是做作 装模作样的意思， 没有错。做作就是最常的就是讲它 pretentious、嗯、接下来下一个字叫做是 hypocritical。 对、嗯、hypocritical 这个字有点长哦、嗯、请听一下 H-Y-P-O-C-R-I-T-I-C-A-L。 对 hypocritical 好几个音节呢考大家考大家 哦五个 好好厉害哦不愧是甜味 甜味耶真的 hypocritical 这个字又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伪善或是伪君子的意思 对就是我们说人前一套 人前装的跟大家都很要好对不 对道德很清高自命清高这样子圣人的感觉但是背后就是怎么样捅你一刀、嗯、没有错就是我们说的 hypocritical 前面一套后面一套双面人的感觉接下来第三个字我觉得是最传神的对在美式你想看些什么 Gossip Girl 啊 Gossip Girl 之类的应该很爱用的叫做是 就是 Bitchy Bitchy 当然就是从 Bitch 这个字过来的形容词所以呢 Bitchy Bitch 就是很贱人的贱人贱人到不行的贱人这样子好所以这三个字你都可以随时以你的心情来代换一下都是 OK 的哦 各种单词可以用 对那还有第二种讲法也是一个蛮简单的翻译就叫做是 就是 A bitch is always a bitch 贱人永远都是贱人贱人就是这样的矫情啊 对贱人就是贱人 所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华妃娘娘的经典句要怎么用在 Jessica 还有 Mandy 身上呢他们到底谁是贱人谁又矫情的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状态句 Mandy 啊我并非挑拨离间我只是希望你能跟对主子那可是荣华富贵一辈子用不尽的啊跟错主子的话到头来只怕是哪天身首异处我也保不了你啊 Yeah, I know 所以此时不做更待何时 Mandy, remember that day when we have our first pearl milk tea? You said to me that our friendship will be more precious than pearls 哎呦珍珠有什么了不起啊我和 Mandy 可是有同穿一个胸罩的交情呢 Mandy, are you going to drift apart from me No worries. As long as you pay the bill, I'll stay as close as you want. Oh, money, money, money. Is that the only reason you're friends with me? Sure. What else am I hanging out with you? Mandy, I don't know you anymore. You seem so bitchy. I was actually thinking about giving you a gallon of crude oil as my gratitude for your hospitality. But now, things have changed. Only the...Gallon? It's not even enough for me to cook a nice dinner. Mandy, 你还会做菜啊? If I had known she's that stingy, I wouldn't buy her that pearl milk tea. Oh, God, what a pretentious bitch. 哇, 果然不愧是我们的这个英语权威最后一句讲得特别好。 满分满分。 画下了一个完美的这个句点。非常好, what a pretentious bitch. 就是贱人就是矫情从此之后华妃就变成我心目中的第一个偶像了真的我觉得 这句吗 就甄嬛就还好啊 这一句就征服你了 对啊 就厉害 对加上他那个翻白眼啊我就觉得非常的清 到位 哎呦哎呦 那是很多大家心目中的出一口气的代言人啦 是 就是我们的华妃她的经典台词贱人就是矫情那我们最后再来复习一下这两句我们今天的使用的小句子那在这前我们先剖析一下剧情好了就是刚才发生什么事了呢 Jessica 一直还是想要很笼络 Mandy 对不对挑拨离间 对 但是呢这个时候呢 Anne 就搬出了温情的公式 温情公式 想当年我们的真乃勤奋 真乃勤奋 死鬼好这个Mandy 买给他了一杯真奶从此立下了 这份情缘但是呢没想到就被 Jessica 给破坏了因为 Jessica 不止有一杯真奶他这个价值比较高啦一个胸罩一个胸罩比较贵 是 对像是对 Mandy 更好的这样子 And 那就很担心啦最后呢 Mandy 怎么讲的呢Mandy 说 As long as you pay the bill 对只要 Anne 持续的当冤大头这个角色 他就愿意守在他的身边 对 守护小主 对 Anne 当然就是看透他这个人的本性了。 对， 所以到最后当然就是 Mandy 又重回了 Jessica 的怀抱，但是呢Anne 就气到了，只好飙出一句， 简直就是矫情。 What a pretentious bitch. OK， 这句要飙出来 了。好，再来复习一下今天我们教的两句实用的句子哦。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的挑拨离间，后宫嫔妃们个个就是要挑拨离间的，对不对？ 嗯， 来，请我们的英语权威。 好，挑拨离间就是 drive a wedge between。 Drive a wedge between someone and someone. Drive a wedge between An Ling Rong and Shen Mei Zhuang. Between 甄嬛 and 华妃，都是 OK 随便的啦，你要套谁都可以。 对。 然后是另外一种文音的讲法，就是 sow dissension。 对 ，sow dissension， 散播这个不和的种子。接下来，第二句。 第二句就是 What a pretentious bitch. What a hypocritical bitch. What a bitch bitch. A bitch is always a bitch. 为什么大家都还讲一句？ 这是我们说的见人就是矫情了。那希望大家在看完这个《甄嬛传》的时候呢，同时也要多思考一下，是不是可以让自己的英文能力有所因此增长了呢？ 对呀， 最近在网络上很流行什么《 甄嬛传》英文版啊， 对啊，台语版啊什么之类的。我们这个英文版非常的正统哦，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真正用另外一种语言去看我们这个中国的特殊的这种勾心斗角的后宫嫔妃的文化。 对， 好，所以呢，不晓得它真正登上美国版的时候又会怎么样，带出什么样有趣的翻译呢？我们到时候可能会再进行。续集，大家拭目以待哦。好，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边告一个尾声了，我们要播歌了，最后一首歌给大家是一首比较轻松温暖的歌，来自于 Joe Smith 的 And the Morning。 那 Joe Smith 他很特别的是他这个人 title 很多。 title 很多是怎样？ 他不仅是一个创作歌手，他同时呢也是一个 iPhone 的铃声的公司的董事长。 而且他可以自肥， 对，而且 真的耶，还可以用他自己的歌 吗？而且他还帮很多广告写 jingles， 哦，还蛮酷的。 对，他事业做很 瞬间多职， 对，事业做很大哦。所以来自于这个 Jill Smith 的 End the Morning， 它是一个很单纯的歌，它只有吉他的伴奏，有点乡村民谣的感觉，声音非常的浑厚温暖。听这首歌，然后呢，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说再见之前，我们要先请我们的芝兰陪我们这么多个小时，那跟各位王小姐们发表现在的感想吧。 我的感想， 对，跟我们相伴了两个小时，是不是心里有些悸动呢？要不要心跳？心跳飞？ 心跳 尾巴会不会动？ 尾巴要动一下，摇摆一下。嗯，说两句就好了。 说一两句就好了。 我觉得居然也不知所措， 一句好话都讲不出来。 对不起， 果然是。果然就是芝兰的本性了。 对， 从这个问题就可以体会出不一样的人的 啊，吴先生有声， 吴先生有声是吗？好啦， 好，那没关系，那相信各位听众们听的也是很开心的啦，听蛮过瘾的，对不对？那我们最后就要来放歌之余，就要跟大家说声再会咯。再会之前，大家应该早就已经发现了，我们的青春爱消遣有我们的新 logo 了。那这个新 logo 我们要非常在此鸣谢我们的大来宾，之前也是来过我们节目当大来宾的， 对， 黄尤佳小姐，她这个美术能力在此获得了一展所长啦。她设计了一个非常漂亮、非常有她风格的、风格独具的、 style 的。 风格独具的 logo， 希望大家会喜欢咯。小小饼本身是非常的喜欢。如果你想更了解黄阿佳这个人的话，你就可以回头去收听我们之前的录音档哦，都上传在网络上 youngloveplay.blogspot.com。 他就是出现在哪几集呢？ 第十五集跟第三十集的大来宾。 这只是一个巧合啦。 哦，对对，没有特别安排 这个倍数。嗯，还有今天的这个芝兰，如果大家很喜欢芝兰带给大家的这种不一样的风味的话呢，就请大家也是一样上网留言咯，去给我们还有给芝兰一些鼓励哦。 就是 对啊，或是真有专线啊， 真有专线， 芝兰在此真有一下。好，所以芝兰现在是害羞了啊，刚刚拍打了我一下。青春爱消遣第几集了？33集了， 33， 就跟大家在这边 say goodbye， 拜拜， 拜拜， 再见。 好了，拜拜喽， 拜。 Get up in the morning, gonna hit the ground running. It's a media assassination. pick up the pieces and tear them apart and send it out to every nation. Don't want to sit back, don't want to shut up and let the puppets call the show. No more lame stream pumping out the new meme. Tell me where I should go. It's a little bit crackpot, tiny bit buzzkill, but it hits you right in the mouth. It's time to do it now in the morning. I wanna do it now in the morning. Nothing better when it's in the morning, in the morning, yeah. Watching the puppet show from up on the hilltop as the whirly birds pass by. It's the same old history, but I'm switching off the TV, tuning in and watching the sky. Bit crackpot, it's a tiny bit buzzkill, but it hits you right in the mouth. It's time to do it now in the morning. I wanna do it now in the morning. There's nothing better when it's in the morning, in the morning, yeah. Tiny bit buzzkill, but it hits you right in the mouth. It's time to do it now in the morning. I wanna do it now in the morning. There's nothing better when it's in the morning. It's in the morning. It's time to do it now in the morning. I wanna do it now in the morning. There's nothing better when it's in the morning. It's in the morning.